秋千，来回终究要停在原点，望太远，眼前幸福却忽略。望半圈，远不了爱恋，靠一边，第一边，风就吹散了永远。还想为你要秋千，对着夕阳扮鬼脸，若月光再美一点，我们会否把手牵？还想被你碎碎念，当属流星的配乐，你却说你等不到天亮，共秋千陪着夜。秋千来回终究要停在原点，望太远，眼前幸福却忽略。望半圈，远不了爱恋，靠一边，第一边，风就吹散了永远。还想为你要秋千，对着夕阳扮鬼脸，若月光再美却说你等不到天亮，空秋千陪整夜。秋千和我失眠，在你影子身边，这公园太想念你无邪的笑脸。哦，还想为你要秋千，对着夕阳扮鬼脸。